写信心念同病，不叫你言则不你早受你，且受舍弃

雪。 好。三军呀 花香门敬一杯，公主啊，请用我清净肌肤表忠为明日。牛鬼神仙配，我岂能玩弄魔杀不生？一路上你环境马马一卷卷，我岂是扎风作呀故此哎，何况你修行这么彻底，在我其人如今这是你放心噻，公主啊，施恩多报非君子，大逆当前不可为，多只为公主啊，施恩多报非君子，大逆当前不可为，多只为此情此景难安排，比谁知沙土白黄金，难证得我是真情意，我岂能留他一片心？不是天堂是诺 人自杀三凤凰，碧哭仙袍一片金，瓦龙瓦虎难瓦光，自生自灭不自信，无法与他曾经讲，比比他心似我心啊，我们乱阵下流

想当年做承诺，与明子小姐配合心，想做门庭同事黑，请玲珑早为你准备，是这样的钱，这的良机，这难解，上元公啊，你错过机会要懊悔呀。就是你的母亲啊， 无不知谁哪里舍得，才剩下你这个守门把我的子孙。你娘娘用人不可再接千金，进苦不靠你外苦再得下苦。如今你迷恋烟花女子，竟外想娶她为妻，你把我城门放纵，死于何地？我城门趁他转嫁饺子身，思想离你平等等，不为这一生独断者，时时苦恋得归尘，长寿数载命白年。 快到西呀，快到东，西裤头快得是红啊呼呼！媳妇侬啥饭不离伊，伊是上月不主要去湖上住，各种睡觉也是包啊！侬夜两媳妇就有好

呀、啊？哦，大姐，请你行过方便，让我过去。 嗯，如此请。 请。大姐，你为何撞我一棒？ 见被报国，手拿雨伞，心中有事，慌里慌张，中了我一棒。 我 都不来怪你，你反怪我吗？ 我撞了他一棒，也未可知。大姐，我们儿子。再 请 大姐，到底是你撞了我，还是我撞了你呀？ 大哥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想过去？ 我怎么不想过去？ 家住哪里？姓氏名谁？讲得清楚明白，我就让你过去。 你，哎，大姐呀！爹家住哪里？要往哪道而去？ 无酒无作

那玉钗拿去， 包裹玉钗到手，我要上宫去了。 哈哈，三生交了两生，还有一生，快去叫来。 公公，你，坏事坏事，我与这位大姐即为夫妇，请你为媒，你开口讲话。 上无片瓦遮身体，下无寸土里一足迹。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。 送公公， 免送。 你出来， 好听的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